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12名日军性奴受害者8月30号以当局为对象提起诉讼，要求赔偿损失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日军性奴受害者金福东和吉元玉8月26号在首尔马浦区举行记者会，表示反对当局要支付几分钱来掩盖日本过去罪行的屈辱行为。